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在吕帆睡觉时，楼影总会一个人回到主神空间的散打场，把系统模拟出来的17个对手通通撂倒。楼影喘着气倒在空旷的场地中央，拿手挡住眼睛，暗自咬牙，怎么会这么想他？楼影生平从未解过这样困难的题，他也不知道怎样做才能把自己的感情抵消，只能一味狼狈地逃避退缩，然后丢盔弃甲。他把和池小池相关的东西都收藏了起来，再也不向别人谈论他。023对他的状况很是担忧，想问问他在那次回原世界线探亲时究竟看到了什么，发生了什么。但089拉住了他。 别问。 023不解。 我就想知道他怎么了。 089说。 他自己都没有答案怎么告诉你呢？ 蝼蚁那样小心翼翼地规避着关于池小池的一切。谁想这份规避却会被宿主吕帆如此突然的打破。有天晚上，吕帆问他， 楼先生，你有空吗？ 楼影对待每个宿主都是一脉相承的温和。 有，怎么了吗？ 吕帆支吾了一阵才说道， 没什么，就是想和你一起看个电影。 一提到电影两字，楼影一颗心就被不轻不重地拧了一下，酸涩的厉害。他把影库摆出来，任吕帆挑选。吕帆翻了两页后，可能是找不到合意的目标，竟然顺手点进了您最常播放的电影。楼影的心脏猛然一突，再想出言阻止已是来不及了。吕帆指向了排在最前面的夹角杀人事件，惊叹道， 215次。楼先生，这个电影有这么好看吗？ 楼影无言。他连这部电影不好看的谎言都撒不出来，只能点头道， 是，还不错。 你这么喜欢，我们就看这个吧。 好。 尽管每天都会被这样不期而至的情绪困扰，楼影也始终没有遗忘他的正事。经过他的调查，吕帆体内也不例外的埋设有输送伤值的传导线，每天都会送出数量不等的伤值。楼影把每天的波动记录事无巨细地记录下来，并渐渐通过比较发现宿主在哪个世界投入的感情最多，对任务对象越入戏，得到的能量就会越多。楼影不是一个会轻易下结论的人，他只会把发现的问题与条件一一罗列下来，经过缜密的计算，最后得出一个相对可靠而有逻辑的结论。目前的证据至少可以说明主神存在违规贪媚伤值的严重行为，因为在系统与宿主的合同中，任何一条规定都没有提及会从宿主身上收取伤值这件事。在吕帆完成他的第四次任务后，他要了长达半个月的海滨假期，而楼影也回到了自己久别的宿舍。在难得的安静中，把这些日子得到的所有数据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归纳和整理。在整理的过程中，他萌生了向直属监察机构申诉的想法。楼影觉得这背后还有他未能触及的真相。楼影性格如此，说干就干。 他对着现有的材料开始拟写申诉材料的初稿，没想到申诉材料整理到一半时，他陡觉后背一寒，那是一种被人偷偷窥探的强烈不适感。楼影蓦然回头，他背后是干净的墙壁，只挂着一幅画框，裱挂着他亲手画的风景水彩画，画的是他与池小池曾经一同在夕阳下走过的废弃铁轨。刚才是他的错觉吗？楼影转过身来，面对着自己载满数据的记录面板，神色平静，思绪飞转。他记得主神与系统签订过严格的隐私条例，其中一条就是主神无权窥探系统的个人隐私。但是主神也同样在宿主体内埋设了未经规定允许的能量传输线，由此可证。楼影抬起手来，指尖凝聚出一丝数据的淡蓝流光。他把手指贴放在墙壁之上，任丝线与由数据构成的墙壁纠缠融化，像将蝴蝶放入森林，任水流汇入大海。渐渐的，淡蓝色的丝线延展到房间墙壁的每一处，蚕茧似的把房间密不透风地包笼在内。只要再有任何人想要对他进行窥探，就不可能不触碰到这些丝线。一旦触碰到，信息就能瞬间反馈到楼影这边来。不管是不是错觉，防止万一总是没错的。楼影拉开凳子坐下来继续忙碌，只有在这种时候他能稍稍放下池小池一些。等到第二轮的梳理和复盘告一段落，楼影在凳子上拉伸了几下身体，思考自己下一步的行动方向。他得先回一趟吕帆的休息站，看看他在海滨度假里玩得怎么样，确认过他的状态良好后，再然后能去哪里呢？楼影苦恼地按了按额头，他又一次被这个难题逼得狼狈不堪，他只能放弃思考，回到了休息站中。没有想到，说好要去海边喝椰子的吕帆，竟在那纯白的空间里抱膝坐着，神情看上去不是很好。楼影轻声询问：“ 吕帆，怎么了？” 吕帆极其突兀地问了个问题：“ 楼先生，你有喜欢的人了吗？” 楼影的心毫无预警地被戳了一记，他不动声色问道：“ 为什么这么说？”“ 你是我的系统，我想要了解你更多，所以我就去看你看过的所有视频。你看的最多的视频全都和一个叫池小池的人有关。”“ 他是一个演员，我喜欢看他的电影而已，只是最近太忙了就没再看过。”“ 可是播放数多了七个。”“ 什么？” 楼影打开光屏进入影库，选择您最常播放的电影，找到了夹角杀人事件。他指了指右下角的播放量，显示播放223次。“ 那天我看了一遍就睡着了，其他的七遍都是你在那天晚上看的。” 楼影愣住了，他想起来了，那天在播放电影前，他悄悄把电影设定成了循环播放模式。吕帆睡着，电影被他调至无声，一遍遍播放。在这段重放的时间里，楼影的心异常安宁，因为他找到了可以放肆思念和注视池小池的借口。但是就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，居然有七遍那么多。“ 小池是我邻居家的弟弟。” 停顿半晌，楼影咬了咬牙，负隅顽抗：“ 我对他没有那种感情。” 吕帆的语气有些异样的兴奋：“ 啊，真的吗？” 楼影不说话了，他想起那天看到池小池和宋志华的亲密举止时，心脏仿佛咬到柠檬的感觉，想起这些日子以来日夜不休的思念和渴望， 想起有关池小池的全部。娄隐闭了闭眼睛，苦涩地笑了笑。他对着自己的心，给出了那个早已呼之欲出的答案。 假的。 娄隐喜欢池小池。在把他一个人丢到世上很多年后，才发现自己有多么喜欢他。